这个比赛的啊，你们来，来来来，我们说，你们不要在那边弄个什么领导来着？你们那都在弄个谁呀？你们那都是那那那些好他妈的烂孩子，烂孩子，根本弄不来，根本弄不来，那我来。 خزائن الرحمن تأخذ بيدك إلى الجنة.